Hello， 所有的听众，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深入解析健康未来式。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ris。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我们集团的执行长 Mandy 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Hi， Ch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知道吗？我们台湾呢，在2026年就正式跨入了所谓的超高龄社会。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大家最常听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超高龄社会。那其实回想当年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篇幅就是来探讨台湾在2026年就会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结果呢，一眨眼现在就是2026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对啊，时间不但过得很快，真的我们觉得青春好像过得也很快。不过提到这件事情，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我想问一下博士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马上可能会想到的不外乎就是沉重的长照的需求，或是濒临崩溃的医疗系统之类的。想问博士 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 的确啊，是这样子，而且现在又少子化，孩子越来越少，然后呢，现在的人老年进入的超高龄社会，老人越来越多，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而且像现在政府也推出相关应的政策，就是有如何的能够来接手照顾年长者。那其实我自己也在渐渐进入年长的状态了。那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到一件事情，老不一定就是要病，老不一定就是一定会退化。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老化这件事情不要当成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负担来看待？那这个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真的，因为其实说到老，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他们其实自己也会有很多压力，不管对自己或对家人也好，他们都会觉得哇，天哪，我老了。但是今天我手上有一份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代谢重启计划，它叫做引爆兆元商机 ATP 代谢教练事业蓝图。这份资料完全没有在跟你谈什么社会福利。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这份代谢重启计划，其实是一种高达 3.6 兆新台币的财富重新分配哦。 到底什么是高达 3.6 兆新台币的财富重分配呢？今天就跟博士一起来好好的拆解它一下。 其实这份代谢重启计划的切入点是非常精准的哦。它直接挑战了我们一般人对于人口老化结构的那一种单一悲观的这种叙事法。那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纯粹从商业还有资本流动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2026年不只是一个人口老化的里程碑而已，它更代表着市场呢有最大规模的一群高净值消费者即将面临他们人生中最迫切的痛点。 哇，不是啊，这个切入点真的很犀利耶。因为在这个代谢重启计划书中抛出的一个数据真的让我吓了一大跳。 对啊，50岁以上的这一群现在都称之为壮世代，大家都常常会听到了。那你知道吗？这一群壮世代的人口，他们手上呢掌握了台湾全台湾 70% 的财富。 对，就是这个数据让我非常的震撼。 你几岁？有50岁了吗？ 好，还没有，今年42。 所以呢，你没有握住台湾这 70% 的财富是还不在你手上。 再八年。 所以啊，现在这种现象是一种极度倾斜的资源集中现象。你看哦，70%的财富聚集在50岁以上的人，那50岁以下的人呢，他大概就只是分配到30%了。那我们在这个代谢重启计划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群50岁以上壮世代的人，他们现在的心态跟过往上一代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博士，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是说他们比较愿意花钱吗？还是 正确，他们不只是想要把钱存在银行里留给子孙，他们现在有更开通的思想，他们想要的是让自己的晚年能够过着高品质的生活。 不过博士，如果这只是一份教大家怎么卖保健食品给有钱老人的计划的话，那这也太老套了吧。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主打很多给银发族的营养品，早就杀成一片红海了耶。 没错啊，所以我们绝对不做这件事啊。代谢重启计划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完全不会把目光停留在那种传统吃心安的维他命市场。 那代谢重启的计划究竟到底是卖的什么呢？ 代谢重启计划的核心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基础而且非常尖端的生物学机制上，也就是所谓的 ATP 代谢系统。 ATP 代谢系统啊，是不是三磷酸腺苷，对不对？ 哎呦，想不到你还懂这个名词哦。没错哟。简单来说呢， ATP 就是我们人体细胞里面的能量货币。 说到这个能量货币，我记得在我们的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有探讨过。 对，我们人体里面呢有大约30到40兆细胞，里面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这些粒线体，就好像你身体里面有无数的发电机。好，那负责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为 ATP，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 啊。理解。所以说只要我有充足的 ATP， 我的身体就会有满满充满电的感觉，对吧？ 对对对，非常的重要。所以比如说你有了 ATP， 你的心脏才有能力跳动啊，你的大脑才能够长保清晰啊，甚至你的肌肉也不会随便的酸痛。但是问题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长期的代谢不良，这些细胞发电厂的效率它会大幅下降。 哦，了解。所以代谢重启它的逻辑是，这些掌握 70% 的财富的壮世代，他们现在疯狂渴求的其实就是用新台币买回他们细胞里的能量货币 ATP， 对吧？ 没错，他们很有钱，但是这些钱不一定能够变成健康。但如果这个钱能够买回他身体里面细胞里面的 ATP 能量货币的话，那的确对他来讲他会是非常希望能够获得的。 其实这也在诉说着一个现象，就是这些 70% 的财富拥有者壮世代，可是他们其实发现自己身体里面的 ATP 账户已经要破产了，对吧？ 是的。举凡我们开始生病了，觉得自己老化了，自己觉得自己退化了，的确就是 ATP 账户快要破产的现象。所以你这个比喻很贴切。 难怪。就换句话说，只要谁能帮他们把这个身体的账户填满，谁就可以赚走他们的钱。难怪代谢重启计划会说这是一个高达 3.6 兆的超级蓝海市场。 对，因为代谢重启计划它贩售的不是单一的营养品，而是一整套的细胞能量重启系统。不过呢，如果你深挖好我们这份计划里面的细节所谈到的市场分析，你还会发现一件很惊人的事哦。 什么惊人的事？ 代谢重启计划的目标受众哈，它的定义远远不只是只有局限在50岁以上的有钱人。这个计划也把20岁到30岁的年轻上班族群呢都划进了这个造元商机里面的范围里面。 真的假的？这个我听了就有点不懂，因为它上面只写50岁、20、30，它没有写40岁，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很开心。 你正好40岁吧？ 我开玩笑的啦。如果说这个 ATP 衰退是老化的自然现象，那么接下来年轻人为什么他会是所谓的目标客群呢？ 嘿，这个真的你就要听懂了。其实这份代谢重启计划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现代医学现象来支撑这整个市场扩张的逻辑。好，所以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关键名词叫做 TOFI？ TOFI 土匪的意思吗？ 哎呦OK 哈，好了，偷会啦哈。好，我们是这么想。对， TOFI 呢其实是 TOFI， 是由四个英文字母所写的，也就是说Thin outside, fat inside， 也就是所称的外表瘦里面胖，称之为瘦胖子。 理解。博士，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 TOFI 吗？因为在先前的时候你有写到那个巴伦式 balance， 我刚刚脑中直翻。那我理解了，俗称的瘦胖子，那就是你刚刚说的外表看起来很瘦但其实里面很胖，这具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活在很大的那种压力之下，好，所以有承受着高压饮食，也有是高糖的这种环境饮食，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上班族，他们外表呢看起来四肢好像很纤细。 除了这个很纤细之外可能他的体重计上看起来数字很漂亮，不过有些人真的是外表看起来都很漂亮很帅，可是实际上它里面也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都不知道呢。 没错，所以你不能家里只有体重计，你知道吗？你要能够量那个体脂啊，内脏脂肪那个叫做 inbody 之类的 好，所以说你看有很多年轻人哦，像女生，哇，你看那两只腿好像很细很瘦小，但是她其实身体里面状况非常高，好，她甚至呢 BMI 的指数也都在标准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你让她用 InBody 去做精密的体脂测量的话，你就会发现她们的内脏脂肪啊高得吓人啊、嗯、 哇，所以这些脂肪都长在看不到的地方对吗？ 没错，所以呢其实这是一种很隐形的代谢灾难，因为内脏脂肪呢不是只有静静待在那边长肥肉而已，你知道它会干嘛吗？ 不知道，听起来很恐怖耶。 它会不断的分泌发炎物质，而这些发炎物质呢会直接干扰胰岛素的作用，那就会直接破坏细胞制造 ATP 的能力，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些傲笑人的呀、啊，虽然很年轻啊对不对，体力很不好啊，好，然后这个脑力也不足啊，都要靠灌咖啡，所以你看现在有多少上班族，哎，早上起来不是吃早餐是先灌咖啡，一天要灌好几杯，就是因为他的细胞制造 ATP 的能力已经大幅衰退了。 哇，其实这件事情真的要让很多人可以理解这个概念，因为老实说像我的身旁的朋友们，他们都是那种外表看起来很瘦，然后穿衣服很好看，也像博士讲的，他一天至少会喝3-5杯以上的咖啡，不过每次喝完咖啡过没多久，有可能是11点啊，有可能是中午啊或下午，就会按照三餐打哈欠呢。 没错啊，所以哈、哦、现在的年轻人啊或上班族啊，他们都必须要靠咖啡好刺激来勉强续命。 没错，对我来讲我觉得他们好像身体对于咖啡已经好像免疫了，换句话说我觉得他们身体里面的发电厂是不是其实已经停摆了呢？ 就是因为停摆啦，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制造 ATP 啊，所以他必须不断的透支，好，那透支的话就会损及他的肝脏机能，再来加上因为呢他可能吃的甜食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就产生了胰岛素阻抗的关系，所以他吃东西进去根本没有办法进入细胞转化成为 ATP 啊。是，哎，博士我另外想要请教一下，就是现在不是很多人会打那个瘦瘦针吗？就是什么胰岛素打在那个肚皮那个其实也会影响对吗？ 对，所以很多人打了这些胰岛素之后，身体造成更大的这些失衡的反应，你知道吗？在美国已经有一大群的消费者联合起来控告这一家公司，因为蛮多人使用了瘦瘦针之后，然后呢结果发生癌症的现象、嗯、或者其他产生更严重的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用这种不自然的方法来刺激身体，还是呢要老实回到细胞最根本的地方，让我们的立腺体呢能够制造 ATP， 好，这才是一个最根本的找回健康的方式。 那稍早前博士说的就是他们吃进去的能量根本没有办法进入细胞转化成 ATP， 那我就好奇哦，这些能量它到底跑去哪里了呢？ 转成脂肪啊，囤积在内脏里面啊。 哇，我的天啊，诶，那这个齁，诶，我真的又要来形容一下，这真的很像一台外表看起来超级拉风烤漆超亮的跑车，诶，不过你把那个引擎盖一打开哦，哇哇，里面的引擎早就生锈了，甚至被这些劣质的机油给卡死了呢。 是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哦，这也就是为什么啊，诶，这些年轻人有时候明明吃了很多哦、还是觉得极度的疲劳，那当然也不是只有年轻人，不管任何年龄层的人，有时候甚至觉得说，哎，我要吃鸡精，我要吃什么大补，结果他还是很疲劳啊。所以在我们这份代谢重启计划书里面特别有讲到哦，其实高达 70% 的现代人都在面临这种高压跟慢性疲劳的折磨。 真的耶，我也沉沦在这样子的循环当中，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全民 ATP 能量衰退的时代。 是的，好，这是一个蛮好的这种阶段性的结论，全民 ATP 能量衰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代谢重启计划呢，我们把它焦点着重在这个地方，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有这种 ATP 能量衰退，所以可以想象吗，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蓝海市场啊。 真的是讲到这边，我真的会觉得如果我们把累当成一个市场需求，那这个市场啊就真的没有边界了，因为老实说 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自己怎么看待哦？身旁的很多人一定每一个人都在喊累，但是我们要如何从这个商业的实操的角度来看？因为既然市场这么庞大，我们这个代谢重启计划究竟打算要把这些需求如何的变现呢？ 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种健康事业，第一个反应绝对是会可能有所防备，可能会质疑，因为这个很多人都在做，而且曾经有人做过了，那难免会心里面想说，哦，我今天要做这个健康事业，是不是我要去很辛苦的推销啊？ 是，我觉得一定会这样子想的，因为要我拉下脸来去拜托亲朋好友啊，买什么神奇的减肥药之类的啊，或者是说这个模式还是那种传统的直销推广，那么市场再大，我觉得应该也很难落实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有很大篇幅都在探讨着我们要建构所谓的健康 3.0 时代的事业护城河。 健康 3.0 时代的护城河， 对，它彻底的否定的传统那一些靠话术啊或者靠人情压力啊盲猜的这种推销模式。 不是，你这样说它具体到底是怎么做到呢？因为如果我们不推销的话，难道客户会自己乖乖的掏钱出来吗？ Yes， 我们能够怎么做到呢？我们就是要借助精准工程跟数据的武装设备，来让我们这个代谢重启计划里面呢顺利的推展。所以我们透过刚刚讲的精准工程跟数据的武器，来打造出一系列的超高科技的辅助工具。 哇，这听起来感觉很重要耶，像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发展出一套 AI 系统叫做 IEA Internal Environment Analysis， 这个呢就是可以侦测出来我们现在体内环境的状态。好，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知道我今天代谢不好，我是属于哪一个类型，你精准的知道你是哪一个类型，所以你就能够精准的来对治它。同时我们还会借助所谓的 CGM、叫做连续血糖监测数据，这个东西你知道它是非常棒的，如果要控制要调理自己的代谢机能的话，一定要用 CGM， 因为呢从你吃进去嘴巴里面的食物，它几乎在15分钟里面就会反映在你的血糖，你马上就可以从你的手机 APP 里面看到，哇，我的血糖怎样飙起来，我吃了什么东西会飙起来，我吃什么东西我的血糖是稳定，那这个带来的健康影响是差距非常大的。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工具。甚至呢我们还有基因检测，还有所谓的肠道镜像检测。那基因检测就是透过这个检测知道你妈妈生你下来，你的原厂设备的性能到底是什么？到底你的性能是属于脚踏车，还是摩托车，还是法拉利？哦，你透过这基因检测就可以知道，像有些人啊，天生他的这个酒精代谢就非常的好，啊，千杯不醉；有些人呢，闻到就醉倒。所以这是什么？体质上的差异。就是从基因检测里面可以看得出来，那你是不是代谢里面特别弱，或者你的代谢是属于有没有什么瑕疵，所以为什么别人吃都没事，你光是在旁边闻味道你就发胖，这个我们就是要搞清楚。 没错，我真的觉得连基因检测都有，真的很厉害。那个连看着别人吃就会发胖，这我觉得这是最高境界。因为我以前只听到就是那种，就是哇，我连呼吸都会胖，现在已经进阶到连看就会胖了，所以大家要真的注意一下哦。 那当然，我们是开玩笑的说法啦。那再者呢，我们还要再加上一个叫做 biosynthetic 生物能光子斜波仪，然后搭配呢。有几项的精准营养的模组，好，所以透过这些科学性的方法呢，那来让我们能够很轻易的顺利的来展开自己本身的代谢好机能的修复。所以呢并不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就是说很辛苦要去做推销，因为科学工具让你跑在前面，你只要这个人做了检测给他看一下这个数据结果，他其实呢就会蛮有兴趣的，因为他被说中了，他心里面的困扰被点出来了，他就会产生好奇，所以这个不需要苦力的去说服去拜托。 是，所以现场的听众朋友们，这真的越来越有趣了，是不是？这个代谢重启计划在这里提出一个蛮反直觉的策略，因为他并不是教你怎么去说服客户， 用超级精准的 AI 的科技工具，把客户的身体状况直接具象化给他们看哦。 对，我们让数据好来帮你说话，所以呢，这个数据能够让你的朋友看得到，哇，我远远不知道我的身体里面发生这些事，而他可以帮你说出来。 好，我相信大家现在也跟我一样很期待了，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具体的拆解一下好了。比如博士你刚刚有提到说的这个 CGM 连续血糖监测，这到底在整个商业模式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重要的角色呢？ 那 CGM 呢，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切入点。那你可以想想看吗，如果你去跟一个顾客说，哎呀，你不要太常吃那个精致淀粉啊，你吃这个精致淀粉呢会导致你疲劳，然后会导致你容易发胖，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觉得客户一定会觉得这些我都听过了，你一直在讲说在说这样，真的听听就算，甚至会没有兴趣哦。 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种苦口婆心了，你就建议顾客佩戴一个 CGM， 然后顾客吃完一碗面之后，他会立刻在自己的手机上看到血糖飙升到红色警戒区，然后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血糖噗降到低点，然后最震撼的是你的顾客可能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他的血糖坠崖的那一个瞬间，掉下来的那个瞬间，刚好就是他觉得在办公桌前困到眼睛睁不开的那个时刻。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震撼耶，等于让他亲眼见证到自己的身体变化耶。所以当客户看到自己的疲劳感跟血糖曲线完美重合重叠的时候，那个震撼力绝对是任何推销话术都比不上的。 是啊，所以他根本就不会觉得你在帮他推销产品，反而觉得你在帮他找出病因。 对啊，因为会觉得你在帮我找出这个病因耶。 正是如此哦，再加上我们用到这个 IEA 好的 AI 检测，让他来进行体内环境的分析，那个系统就会跑出结果来，那这个系统就会告诉你的顾客说，目前他的身体在哪个地方是有能量缺口的，你的代谢卡关卡在哪里，就会出现给你的顾客看。 哇 perfect， 听起来真的超级专业的耶。 对啊，所以呢，这道专业的护城河的意义就是，他把你从一个求人家买东西的推销员直接转化变成一个手握精密数据报表的分析师。 这个不得不说，在心理学上完全翻转了你跟客户之间的权力动态哦。 没错，所以说你不用去求，而是他反而来求你。好，这个商业设计是非常聪明的，这个让整个推广的过程呢变成你非常的有尊严，你不用去求人。那最重要的重点是，我们在做这个呢不需要具备有医学背景，哎呀，你不需要成为医生护理人员，我们只需要手握着这个高科技的工具，那么我们就像是一个手握高科技的仪器，然后让仪器呢来扮演这个数据分析师，所以我们根本不是在推销，我们只是运用工具帮顾客揭开他身体里面的真相。 是虽然说博士你这么说，不过我真的觉得问题来了，如果代谢重启计划需要依赖这么多高科技的仪器还有数据分析啊，那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医学背景或者是不懂得看基因报告的普通人来说，这个门槛会不会太高了？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启动这份事业？这是第二个。第一步难道是先去考一张营养师执照吗？ 其实完全不用的。我们在代谢重启计划里面其实给过一个非常棒的答案，那可以说是整套商业的逻辑当中最具杀伤力的一环。我们要启动这份事业的第一步，你绝对不是去考什么上课的证照，也不是要你立刻去找顾客。 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 首先你要成为代谢重启这些个产品的产物，换句话说就是你亲自走一趟21天代谢重启的旅程，当你收获到这个成果，你就是这个代谢重启产品的健康产物。 是啊，博士你说这个21天齁，等一下哦，从这个科学角度来看，短短21天真的足以让一个长期代谢失衡的身体产生我们肉眼可见的改变吗？因为这听起来，对不起，我真的要吐槽一下，听起来有点像是那种夸大的行销噱头耶。 如果你单纯靠节食啦、饿肚子啦， 那经过二十一天之后，你大概只减掉一些水分而已啊，所以什么都看不出来。 对，而且通常很快就复胖了哦。 没错哦，但是代谢重启计划里的二十一天是建立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精准营养模式以及高阶光能仪器的辅助上的。 嗯，也就是说，这也是有科学的根据的。 当然啦、啊，在生理学上呢。21天到28天就是一个人体细胞更新的周期，好，以及改变身体能量使用路径的一个周期。 身体能量使用的一个周期是路径吗？还是？ 没错哦，我们透过呢阻断导致发炎的食物来源，也就是说会造成身体发炎的食物，你把它切掉，并且呢重新提供能够让粒线体工作，好，它所需要的这些微量元素，所以你的身体呢就会从原本的燃糖模式强制切换为燃脂模式。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像帮身体这种强制的重开机耶。 对，当你的内脏脂肪呢开始减少的时候，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恢复正常，那么你细胞里面的 ATP 产量就会直线上升，那么将这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健康转机其实就可以落实到你实际的商业行为上。换句话说呢，当你真的落实代谢重启计划在自己的身上产生了效果，你等同哦，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呢重新启动，把它转变成为一个这个事业最具说服力的店面，因为人家看到你就看到成果，那也就都不用说服啦，人家就知道这是有效的啦。 没错没错，人家都说、哦、歌手唱得好听、哦、就像是行走的 CD， 各位你们就是行走的说服力的店面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剧本哦，当我们走完这个21天的代谢重启，到了第22天，你呢还有身旁都可以明显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正向的变化，或许还没有办法即刻把我们的体态变得超级经营的，但是精神状态跟气色一定会比执行计划之前更好，是这样子对吧？ 当然是啊，如果说今天自己的体重100公斤、不会说21天我就变成50公斤，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啊。好，但是因为你的代谢呢以前是卡死的停顿的，在这21天里面呢被做了非常基础的启动，所以你的精神状态一定会比过去更好。那原本呢这个颈肩僵硬精神不济身体就觉得好像被绳索捆绑住的状态都被解锁开来，所以你第一个经验到就是觉得哇靠，人生好像重生的感觉，整个浑身通体舒畅。好，所以当然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在第一轮的21天就有非常明显的体型改善，但是有些人可能要进入第二轮或第三轮的21天。好，不过不管你是第一轮第二轮还是第三轮，大家一定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整体上精神是变好的，身体呢感觉通畅无比，舒畅无比，情绪哦也会自动变得很正向。 就突然想到人家老一辈人常讲啊，心情啊轻松哦，做一下秘密给好弄，花花一轻轻松松哦，是真的没错。因为当我们自己有这么明显的改变的时候，从内在感受出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开口说任何一句推销的话。你的身边那些每天在喝咖啡啊，或者是因为打哈欠很含泪的朋友同事们，他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就会被你这么好的状态哦去吸引过去了。 是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运用的人类最原始的心理驱动力，好，就是他看到你的改变，他就会产生好奇心，也会产生比较的心态，所以你就吸引他主动，好，他看到你改变，他心门就敞开了，所以你不用再去讲什么说服的话来引起他的吸引力，反而可以卖个关子说对呀，本人最近在做什么啊。那其实我跟 Chris 分享一下，我呢前天才跟我的这个亲戚呢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两个月呢减了 4.3 公斤，他们说哈，你打瘦瘦针吗？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我说当然不是，我说我只是做代谢重启而已，我以前就是肿，更年期的关系整个阻塞就是肿，好，然后呢胀， 结果呢我做代谢重启，然后我是全身均匀性的一直在减下去，我根本不是在做减肥，因为我这个人不肥，嗨，但我没有想要做减肥，但是我就是要让自己代谢好起来，结果呢附加价值就是不需要的都通通自己消失掉，所以我现在已经恢复到以前完全没有小腹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说你看看、欸、如果一个人这样子改变的话会怎么样呢？ Mandy 不是你这么说，我还记得我们前几次的时候我们碰面的时候，我第一直觉得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说哎、欸，老师啊 你整个好像瘦了一圈了耶。然后 对，你那时候这么跟我说。 对对对，不过这边我也想要好奇问一下，就是博士，就是因为我记得之前啊你有在那个水的那个讲座里面你有提到你的手啊会过敏，那时候是不是刚好就是还没有在做代谢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过敏，那现在状态那个过敏是不是好转很多了呢？ 好非常多，所以我超开心的，人呢变苗条皮肤也变好，我觉得这个真是女人最想要的。 哎，真的耶，所以各位听众，当你完全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 我自己认为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我跟你讲，人就很像动物植物一样都是趋光性的，看到这个亮光大家一定会凑过来说，哎呀，你最近到底是做了什么，为什么你整个人看起来闪闪在发光。哎， 所以啊你只要做到说人家主动来问你的时候你就赢了。 真的真的，我现在已经满脑中想到好多我们的那个伙伴啊或者是督导们他们闪闪发光的时候他们那个很棒的样子。所以啊当这一刻发生的时候啊，一定对方哦是在向你哦索取这个解决的答案，而不是你哦在向对方推销这个产品。所以各位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很重要的 moment。 所以啊在这个代谢重启计划里面，你想要做这个事业的人，你的角色定义就叫做 ATP 代谢教练。好，你不卖药，你只是分享你如何找回生命能量的过程，所以你就是要成为这个 ATP 代谢教练。 是，我觉得这个切入点大家可能也要稍微想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活招牌效应确实能够非常有效突破我们现在人对推销那种防卫机制。老实说现在大家防备心都很重，但是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哦，任何一个商业模式如果要达到兆元商机的规模就不能只靠个人的亲友团，所以当身边人因为我的改变而每一个都来询问的时候，同时可能会有20到30个人同时跑来说哎，我也要重启的时候，一个普通的教练怎么可能应付得来呢？所以这份蓝图有提到如何可以解决这个产能瓶颈的问题吗？ 当然有，我们连这个都已经思考进来了。当我们呢启动这个计划的时候呢，我们要帮助大家消化这么庞大的需求，所以你才能够顺利的去让业绩倍增嘛。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依赖现在的数位工具，让你呢组成你自己的 ATP 生态圈。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揪团的系统概念。 哦，揪团的系统概念它是怎么规划的呢？博士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讲更详细一点？ 比如说你今天遇到的一群人OK， 那么你就可以针对这群人一起邀约他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启动。那有可能隔两天之后你又遇到了另外一群人，那因为每个人都是21天的轮回，可是这一群是今天开始的，另外那一团是3天后开始的，另外那一团呢又7天之后开始，你会不傻傻对不对？但是你是一个教练嘛，所以你就要陪同这每一团好来顺利的完成他的21天。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数位的方法，比如我们就会提供一个 LINE 的系统，让大家在那边呢组成你的这个团队。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自动发讯息的通知来提醒他，哎，什么时候你应该到线上来啊，跟我们一起跳舞啊，什么时候我们一起要验收成果啊，比如说14天之后我们要重新做一次 IEA 检测啊，就好像透过数位的方式把这些团呢一团一团的建立起来，那也很像我们在 LINE 里面呢组织群组这样子的概念，就是用这种数位化的方式让你不会去忽略掉任何一个人，而是可以有效率的有时间性的有计划性的来跟进照顾关怀这些人，所以让你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漏掉，都能够跟进顺利的完成这21天。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保证的，只要你真的按照这个计划里面的步骤完成这21天的过程，一 定都会进步，不可能不进步的，所以一定会有改，这是我们敢保证的一件事 啊，理解了。所以有了这一套很精密的 AI 系统之后，我就可以像个贴心的保姆一样，我个人不用每天可以贴近他们去注意他们的饮食进度，但是我还可以同时揪很多人成很多团，对吗？ 这个其实不需要用到 AI 来管理，用 LINE 的群组就可以进行管理了。好，那这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一个数位化的一个方式，你可以呢分梯次的管理你跟你一起奋队的战友 啊，战友像夏令营那样子吗？分梯次的战队这样子？ 对对对，你可以一个人带好几团哦，你可以一个人带十几二十个夏令营团队哦。好，是哦，所以我刚刚我就举例啊，不同的一群人在不同的日期里面启动，如果使用我们提供的这个 LINE 的系统的话，它会自动帮你发布每天你要做什么任务，有什么卫教的资讯，好，甚至呢我们内建一些 AI 的机器人，好，可以帮助一些回答常常会发生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很轻松。 听起来这样等于会有一个虚拟的助理在帮我做事，感觉这个福利很好耶。 当然啦，所以啊，这就是善加运用软体带来的巨大的营运杠杆。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教练可以同时间管理很多的梯次，而不会让自己忙到崩溃。 各位，我要代替你们来个掌声。 嗯， 因为这样真的解决了效率的问题耶，透过一对多的梯次管理，业绩要无限的复制，这样的确变得容易非常非常多。可是老实说，健康管理最难的其实不是工具，是人性耶。 是啊，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啊。 嗯，因为很多人减重或者是想要调整作息啊，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就前几天都会兴致勃勃，不过有些人就是会一个礼拜后或几天后他就放弃了。那这份代谢重启计划有针对这个留存率或者是客户的粘着度有提出对策吗？ 对，我们呢把眼光哈看得很远哈，所以我们认为你要让这个计划能够成功，而且呢能够绵延，能够无数的这个复制下去，一定要培养一个所谓的 ATP 生态圈，也就是说要能够陪伴彼此，好，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力量。 生态圈陪伴这边可以再帮我们讲详细一点吗？ 对，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不是只有提供这种冷硬的数据监测而已，我们搭配了一个线上的一起动，就是多巴胺派对，每天晚上就是由我们的主持人 Chris 来带领大家的。 Hello Hello 大家好。 Yes， Chris 每天晚上会准时的在线上 live 等待大家。好，那我们的 ATP 教练呢，你就是要去 call 你的队友，就说哎，赶快哦，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好，那你知道吗，一个人运动有时候会因为懒惰啦、体力啦、想睡觉啦就放弃，可是有一群人那就不一样哦。嘿，一群人的话就会被激励 ，OK， 好，就会很有意思，跟大家赶快就心血了，一起在一起就会很快乐。所以，我们这个一起动啊，只要我们动，脑内的多巴胺就会分泌，那这就是快乐荷尔蒙，然后就会促进身体健康。所以我们每天晚上的一启动有一个小名字叫做多巴胺派对。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我们生态圈相互陪伴的其中一环。第二环呢，就是我们要用运用重新找回健康的这个工作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有些人好，不只是生理上得到能量的协助，其实心理啊，有一些疙瘩啊，也是要解开来的。那解开心理的结，不是靠正向思考，如果真的那么会正向思考，早就过关了。其实有许多心理学的技巧，而且真的是非常简单，就过关了。所以有时候啊，憋在心里头几十年的事情，可是你如果到工作坊里面来，在大家爱的陪伴、友谊的支持之下，其实很容易就过了这个心理关卡。然后我们已经有无数的案例，当心理问题穿越的时候，身体也变得健康进来了。好，所以说这就是你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哎，我们要如何做，就是培养这种生态圈的陪伴。 是，所以听博士这样说起来，就是我们用高科技把人圈进来，然后再用社群的温度把人给留下来，对吧？ 哎，对对对，完全没错。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哦，我们自己单打独斗，好，要去对抗几十年不良生活习惯， 那是蛮难的嘞。 对呀、啊，很难，而且超级痛苦，很容易就破功了呢。 可是呢，当你身处在一个几十人的群组里面，然后大家都一起努力，而且还会互相分享自己努力的这个结果成果，那这种喜悦是很高的。所以呢，甚至整个团队还可以一起共同设定出国旅游的这种挑战目标，哇，那这不是很快乐吗？ 跟大家讲，这种感觉真的不一样，而且真的是自我价值性在这时候完完全全爆棚哦。 是啊，所以这种同侪制约哈、哦、跟归属感，就会变成呢这个团队里面很自然的黏着剂。所以这个不仅仅是在经营一门生意，事实上这是在打造一个高度认同感的健康文化社群。 哎，真的，这种结合冷硬高科技数据与温暖社群的陪伴，这种双引擎的模式，的确赋予了这一份蓝图极强的商业爆发力。因为我在很久之前，我听过一句话，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更长久。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设计这套代谢重启计划的时候，把人性的层面也都考虑进去。好，所以说我们发现到人性里面会有哪一些痛点，我们一方面用科技精准的诊断，然后呢再带领大家亲身的去见证，然后呢再透过数位系统跟社群的这一种无数代的复制的延伸，我们打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好像环形一样的生生不息的商业逻辑。而且呢在这一份代谢重启计划的最后，他其实呢也提出一个非常宏大的而且带有一些哲学意味的总结。 是什么样子的总结呢？ 其实在这份代谢重启计划里面呢，我们要引领每一个参与者重新去检视自己人生中的资产排序。 资产排序，这怎么说？难道不是钱最重要吗？ 其实现代社会的运作逻辑哈，其实很多都是本末倒置的、你知道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疯狂消耗细胞里面的 ATP， 甚至透支我们的健康资产，是为了换取户头里面的金融资产 啊。对啦，白话说就是拿命换钱嘛，对不对？ 对，没错。那结果嘞，我们这样拼拼拼拼到进入中年的时候，结果嘞、我们的代谢产生问题了，体力大幅的衰退了、等到发现的时候才知道说啊，原来健康破产了。 是啊，就开始想尽办法看尽任何所有的有可能的医生。 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就很悲哀啦，把年轻所建造起来的金融资产现在要回去买那些已经失去的青春跟活力。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已经为时已晚了，对吗？很多伤害啊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份代谢重启计划提出的正确顺序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这份计划真正主张的财富逻辑应该是这样子：首先，你透过21天代谢重启，建立起一个坚不可摧的健康资产，然后把自己的 ATP 能量先找回来，这是第一步骤。接着再把这个成功的经验转化成为商业的工具，利用数位系统跟代谢重启生态圈的无限复制，去创造一个持续性的金融资产。 哦，所以简单的两步骤，赚到健康也赚到钱。 对，所以当你同时拥有饱满的健康，同时还享受自由的财富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毫无顾忌的去享受你人生最终的人生资产。 哇，这听起来很棒耶，先健康资产，金融资产，最后才是人生资产。天啊，这个排序真的是一语道破了我们现在人的盲点耶。 是啊，你没有健康资产，你哪有体力去创造金融资产，对不对？你又没健康又没有钱，怎么享受人生呢？所以啊，这个顺序一定要对的哦。 啊，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份 ATP 代谢教练事业计划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兆元商机，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它掌握了多先进的光能仪器或是 AI 系统，而是因为它极度精准的捕捉到了这个时代最底层的焦虑，那就是我们真的都太累了，而且我们都太害怕了，在拥有财富的时候却失去了享受财富的健康。 是的，谢谢你做了这么好的总结。好，其实呢，整个代谢重启计划也是一份自我提升的过程啊。好，我们透过科技的赋能，好，来建造我们的财富，所以我们把健康跟财富做一个深度的融合跟整合，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计划。那呢，它提供了一个很具有潜力的解答，这个解答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迎接这个超高龄社会所带来的挑战。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成功的启动 ATP 的生命开关，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的来迎接这个超高龄社会所带来的挑战。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于年轻族群，其实他们每天早上呢拖着沉重的步伐去上班，一杯又一杯的喝咖啡，其实都是强行的在透支细胞能量去换钱啊。所以这就是你刚刚所讲的啊，牺牲健康去换钱啊。OK， 所以在这个代谢重启计划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这2026年巨大的财富转移的时期里面，我们其实呢可以把自己的身体重新发光发热，当成你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商业履历。所以如果你确切的知道这座台湾岛屿上掌握 70% 财富的人正在苦苦的寻找着可以用钱买回能量的方法，如果你看清楚了，你掌握了这个答案了，那么你就掌握了这个商机。所以这个解答是什么呢？其实就藏在你的细胞里，当你能够真的落实代谢重启，你就找回你生命能量的开关。 听完今天的分析啊，如果你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话，我想留下一个问题，让彼此好好的思考一下，你是会继续选择消耗自己呢，还是准备好加入这个充满活力的团队，成为这个赵元商机中的代谢教练，赢得你人生的健康跟财富巅峰呢？这绝对是一个值得你我深思的问题，甚至立刻采取行动的商业抉择。我们今天的深入解析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